空气中有了暂时的静谧，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驾驶跟学习工作才会更集中精力。午休时间有我陪着你，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走在时代浪尖，谁不敢乘风破浪？云米智能家电，令人啧舌的黑科技。云米互联网智能净水器、冰箱、油烟机、燃气灶、智能家电整套买，加油做人生赢家。涿州、高碑店、雄县、荣城、徐水、安心及保定市各区经销商火热招募中，186-3118-7077，186-3118-7077。 959资讯快报。 5月24日，河北省政府办公厅发出关于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大检查的紧急通知，要求深刻汲取523事故惨痛教训，从5月24日至31日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大检查。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此次大检查工作，将其作为当前重要任务来抓，要对照检查内容，对道路运输从业单位进行逐一排查，对检查发现的问题隐患逐一登记，及时整改，能当场解决的当场解决，不能当场解决的要评估分级，实行台账式管理，逐一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责任人，做到整改措施、责任、资金、时限和预案五到位，重大隐患需逐级上报挂牌督办，限期治理。5月23日，保定市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派出12个督导组，吩咐20个县市区、3个开发区、1个保护区和10个市直牵头部门，就一问责八清理专项行动和基层微腐败专项整治进行专项监督检查。此次督导工作从即日起至11月底结束，内容包括听取被督导单位2个专项工作情况汇报，了解2个专项工作情况，列席相关工作会议，对查否的问题线索进行复查，对零报告单位地区进行抽查暗访。 崇德守信，包容开放，博爱奉献，博远。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我永远都找不到，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爱人对我坦诚，只为了朝他狂奔，不能放任，所以放了，这点痛我还能忍。 这几天呢，在清理一些不用的东西，衣服、裤子以及一些落灰占空间的小摆设。当然，如果你有心上人，可是他不属于你，就像这些东西一样，收藏多了就会变成囤积，旧的东西不走，新的必然是来不了的。 N'ayez pas peur du bonheur, il n'existe pas ni ici ni ailleurs. Da-di-da-di-da, da-di-da. Nous allons mourir demain, ne dites plus rien. Le bonheur conjugal restera de l'artisanat local. Laissez-vous aller.Le temps d'un baiser, je vais vous aimer. Le trésor n'est pas caché, il est juste là, à nos pieds dévoilés. Il nous ferait presque tomber.Dommageable qu'on ne vive qu'une seule fois, c'est le temps d'une joie qui s'offre comme vous à moi. Laissez-vous aller, le temps d'un baiser, je vais vous aimer. Rien, on s'adore, on s'enterre, on trouve une main et on serre. N'ayez pas peur du bonheur, il n'existe pas. Da-di-da-di-da, da-di-da. Laissez-vous aller, le temps d'un baiser, je vais vous aimer. Laissez-vous aller. 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就近家装五月装修聚会，80平米全包整装，最低仅需79,900，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80平米不到8万块。预约电话400078-8395，400078-8395。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农夫产品批发市场最后80席黄金商铺等您来袭，优越的地理位置，免租金的支持力度，您还在等什么？财富热线03123877772。

这个世界。如果心跳可以听见，就能听懂我爱的宣言。请让我陪在你的身边，在你的世界。如果时间只剩一天，我还会为爱勇敢一遍再一天，再爱一遍，紧紧拥抱这个世界。 如果 心跳可以听见，就能听懂我爱的宣言。请让我陪在你的身边，再爱爱你的世界。 Love forever。 歌坛新人张碧晨和于峰演唱的《爱之声》，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歌坛的大姐许茹芸。最早呢，她在《一帘幽梦》当中的演唱，我个人很喜欢啊，她的声线非常的干净漂亮。这首歌来自她的《不爱我，放了我》。 不爱我，放了我，啊、你可以听到当中的多少的委屈和心酸吗？还有无奈啊，不爱自己，请你放了我。在生活当中的确会遇到一些，他的人品啊，会有很多折扣的，你很难跟他去谈一些是非伦理。嗯，有些人就是要把你霸占在那儿，作为一个摆设，不愿意付出真情实感。面对这样的人怎么办？ 你只有自己救了自己，去寻找真正属于你的幸福，洒脱一点，干脆一点。这首歌来自刘德华演唱的《你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骄傲》。 所在你身边， 让你来

让我眼神没有焦点，泪水模糊我的视线。难道没有剩下一点点，一点曾经刻骨铭心的眷恋，让你挂念？我只能说，如今我已无处可躲。当我默默黯然回首，当我看尽潮起潮落。 部分的东西都有期限的，而所谓无限的也只是到了某一种程度吧。为一个人受苦只能受苦到某种程度，然后你就会醒悟，不再蹉跎岁月。思念一个人只能思念到某种程度，当思念长久的落空，你早晚会绝望。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裘海正，懂爱的人。一个懂爱的人呢，是很有分寸的，他不会让对方特别为难，一定要在自己和现实当中来取舍。如果你把这样的尴尬给对方，对方一定会把尴尬还给你。 明知爱已不可为，深陷一回痛一回，两人的世界我想得太美，女人的坚强都是一太软弱，太轻忽，感觉如果你在乎，我不会心灰。九千九百九十九滴眼泪，这是最后一次为你心里憔悴，打开心扉，我头也不回。还有辽阔的世界，九千九百九十九。 只有懂爱的人才能够听。 城市车来车往，呼吸城市清新的空气，再来杯浓茶或是杯咖啡，可以振作精神。